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梦想。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在《奥克诺斯》中说过，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文艺报总编辑梁红英的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中，作者将比例投入在自我之外的人物和事件之上，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塑造。书中收录了18篇散文，以主人公降生的情景史，以主人公确定恋爱关系，进入到人生下一阶段作结，截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生活的片段，举重若轻地呈现出个人史、家庭史乃至地方史、时代史。真挚的情感和流畅温热的语言背后是结实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部新作不仅参与了共和国历史叙述的建构，其独特的文体意识也体现出了作家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思考与探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为您介绍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岁月的颗粒》，一部把心交给读者的岁月笔记。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文艺报的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梁红英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静群，韩老师您好。 大家好。 今天呢一块呢跟大家来分享梁红英老师这本新的这个散文集哈，《岁月的颗粒》。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颗粒这个词用在这本书里，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呢？当初呢，这个起这个名儿也是很偶然的。当初呢，不叫这个名儿，叫这个唯有岁月不可辜负，就比较长。后来呢，有那个就跟一个朋友聊起天来，然后他就说：“哎，你干嘛不简单点儿是吧？”就把他最后就说这个岁月，他脱口而出的这个岁月的颗粒。我也觉得也挺好。后来跟韩老师商量一下，韩老师觉得也还不错。要更简单。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认为这个颗粒呢，就是说它有点质感。是吧？就是过往呢，人们往往会理解成，这个烟云呐、是吧？那个呢，这样一些东西，然后那颗粒呢，就是说它有一种给人一种晶莹的凝结起来的这样一种感觉。另外呢，它比较有客观性。你像以前的这个唯有岁月不可辜负，好像我给下了个结论，就是主观性比较强，可以让读者去做一些判断吧，就是我把这东西呈现出来。 那个就细心的读者呢，可能会注意到，就是岁月的颗粒这个中文书名下面它有一句英文，叫 Pearls of Time， 那个也补充了刚才梁老师对于他的书名的一个解释，而且把那个颗粒的那个更具象化了，是时光的珍珠。它那个颗粒是一种晶莹的、闪光的、值得珍惜的、值得存留的， 非常宝贵的东西。 你也提到过这本书啊，其实之所以最后能够出版成册还是跟韩庆群老师的一次谈话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对对对， 是吧？ 你跟他先看了会记了。 是的是的，这个谈话又是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境哈？ 哎呀， 又聊了些什么？二位一块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呢，可以说呢，不仅是这本书，就是我关于这个散文和小说写作的一系列，那是都是跟那次谈话是有关的。也是个夏天，我参加完这个白夜老师的一本书的一个发布会以后，就从那个社科文献出版社离他们那儿比较近，我说顺便去溜达一下。然后呢，这个韩老师就跟我说起来，说：“哎，你干嘛不写点东西呢？”然后尤其是你。把你这跟文化界的交往呀，或者你过去的一些事儿写一写，不挺好吗？要一下就对我就启发的特别的大，哎，可以说呢，就是不单是这本书，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谈话的话，我可能就是长时间在那个文学评论的那个轨道上走了。有他这个提示之后，我就转了一下向， 哎， 然后就放在那个文学性写那个更强的这个写作当中来了，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缘啊！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 应该是2016年。他这话启发完了以后，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安放自我，那韩老师推荐的。但是这个2016年确实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这个韩老师是我的一个贵人。 问一下韩老师啊，那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您就怎么想到说，哎，请让梁红英老师改变了一下自己创作的这样的方向？ 我为什么会怂恿啊，鼓动那个川的那个梁老师来写散文和小说，来源于我常年跟他的交往，就是常年读他的东西，听他的讲话。我呢，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嘛，啊，这是我的一个兄长，梁老师是我的兄长，比我大几岁，那么也在一边悄悄地观察他。就是梁老师对我来说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那种藏身玉立的、特别谦虚的、特别那个寒脸的这样的那种温和的这种气质，还有一点羞涩的这样的气质，他经常让我想起一个大作家，世界性的大作家，南非作家库切。我感觉他们俩的气质特别接近，大家会觉得很武断。你又没见过库切，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气质相近？我觉得不需要见过。那么库切呢，因为我读过他很多的文字，因为包括他的最有名的小说《尺》啊，包括他的三部曲，那么尤其是他那部《青春》，其实就回顾自己整个青春整个成长岁月的这样一本书，那里面体现了库切的那么一个气质，这就使我感到，我自己判断，梁老师不仅是他在文学批评里面显示出了那个严谨的而且很有激情的那个梁老师，那么他在这些文字之外，在他的谦和内敛的外表之下，我觉得有另外的一个梁老师存在，而这个梁老师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文字来显现出来，其他的文体，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我要鼓捣他，去写他的随笔，写他的小说。就是现在其实时髦一个词叫跨界写作，这是这两年流行起来的，包括批评家李金哲写的《咏而归》啊，那个包括我们出的《会影记》啊，还有一些批评家写小说，比如说张宁写的那个《春山谣》啊，最近出的《 春山谣》， 春山谣，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 对，那个他三部曲嘛，他要写《三城记》嘛，我就想，结果我们的那个密谋吧，还是在他们这些跨界之先的，没准我们是开风气之先的， 出圈了。 那在之前啊，就这次谈话之前，梁红英老师，您之前写过这样的随笔啊、散文吗？ 有个别的，比方跟人出去采风啊，或者什么的，写点，但是没有这种的，那个文字量这么大的专门写。 那通过这次谈话之后，您就有这样的打算了？ 对，就是我说一定要把韩老师这个对我这个期待要给他实现了。本来呢，韩老师是跟我说的这样的，就是说呢，他让我写，因为我在文化界待的时间比较长，你像在中宣部待了20年，然后呢，就是说经历的事儿应该说也还是比较多，经历的人啊比较多。他给我寄了一本书，叫《不固定的圣洁》，是海明威的。海明威在巴黎期间接触了那么多文化人嘛，他把这些都记下了，非常的宝贵。 他觉得我有潜质写这种东西。 嗯， 但是我呢恰恰相反，就是还没有写这个，就是我是主要是写我的故乡啊、亲人啊、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想留在下一个阶段去写中国文化界的这个不固定的这个盛。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怎么就想到说我要写您的故乡，写您的亲人，写您小时候的那样的经历的过往片段呢？ 我过了50岁以后啊，就觉得时间过得真是特别的快，不知不觉就那么就一天一天，就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就过去了。然后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我好多事儿实际上在我脑海里面就是翻腾。比方说我早上起来照镜子就发现我自己，哎，就发出这种疑问，就是你到底是谁，你从哪儿来，是吧，你的这个长相跟你的父母是那么像吗，你家就思考了好多问题。有好多事儿实际上就在心里面凝结了好长时间，就是这个谁等于是韩群把这个按钮一按下去，我就很自然就流淌出来了。很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些过往的岁月，我认为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对自己是一个交代吧，对这个珍贵的岁月也是个交代。就是这些年以来，时代孕育了我，我在这个时代当中呼吸成长，应该把这些东西都那个记录下来，它折射了这个大时代的一些方方面面吧。尽管是个人的，但是同时它也属于这个时代。 就是您在这本这个《岁月的颗粒》这本这个散文集啊，或者说随笔集当中啊，去记录了您很多这种儿时的片段。 对 啊，其实看的时候我还想，哎呦，我说这个梁老师怎么能够把这些记得如此的清晰？ 我觉得这有一个反规律。老有人说，就是说那个老人他就是说记过去的事儿记得清楚。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对我过去的事儿不怎么想。就是那个记忆的潮水还没有拍打我，就是过了这个50岁之后，就是越远的事儿他记得越清，一旦启发了以后，就是说栩栩如生的。但是呢，我身边也有好多同志，比方说那个谁李静泽，李静泽就说他对童年就没有什么感觉要写，因为我的童年特别不一样，比方说母亲去世比较早。从小就是家里面就是充满了咳嗽声，充满那个要去医院，是吧。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小城市里面都是一件大事儿，就我母亲被好多人所关注。那个一共10000人那么个城市，就像我跟我妹妹这样的遭遇了这么样一个不幸吧，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呢就是那些事儿我就记得特别的清。往后呢另外就是说比方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那些事儿，我的奶妈什么学校啊，老师 还有新华书店的那个 小金、 卖书的那个姑娘， 我其实她不姓金，但是我怕她回头看到这个书以后是个对或者怎么。书店、邮局和医院是我最常去的地方，所以记忆就特别的深。然后呢我还没写邮局就是我母亲那会儿要去买药让我去去那儿寄钱，然后反复叮嘱说你把这个信封拿出来怎么填的，往后再什么，有时候就打错了。有的时候就把那个钱就给私吞了，买了书。就是人越老越越往回走，就这样一种情绪啊。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就是这个散文集当中哈，有的您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但是有的却用的是他，没有用我，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个人称都用了。就说一个呢，因为读了好多散文。我好多散文，我特别反感散文里面的这个我，就是说散文里面的我呢，就是说就太普遍。我认为他太，如果我第一篇散文我也是用我来写，当然是很省事儿，但是我觉得不够陌生化。就是如果你用他或者是你呢，就这样的话会比较新鲜。所以我第一篇就是先用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刚开始写这些文字吧。就是总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那个什么的，有一点这个不自觉的怕被别人认出来比照或者是什么，还是放不太开，就怕别人指认，或者是要对号入座去拿我开玩笑，说你怎么经历这种事，然后你居然这样。但主要原因还是想在写法上还是要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吧？然后还有最后还有结构啊，选的一些话题啊什么的等等的。 明白 啊，想不通，不要就是一本书去平铺直叙这么下来了。 嗯， 从出生到最后上班到什么都就是说挨个写，我觉得还是不这样写，想有一些新的探索。 那您这本书里的这么多文章是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一点一点写完的？ 哎呀，那就是你看，最早是16年， 16年 的话，我这个文章最后一篇，哎呀，那就快到了啊，对，20年嘛，就是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写的最多的，实际上，还有些呢，就是那个放在那个，我还会有本小说，也是韩老师那儿出，这个期间就是说，等于是16年到20年，中间呢还断了一段。就是写了一段之后呢，到了19年秋冬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突破，就是一些陈词滥调，就是很难有突破，我就停了。停了之后呢，后来就那个我在王蒙那个会上，那个结束之后碰上赵丽宏，啊，赵丽宏就问我，他说我在等你稿子，你为什么不给我了？哎呀，我跟他说，我说是怕给他添麻烦，老在那儿，他给我开了专栏，我老给他那个占着他那个篇幅，每一篇都10000多字， 哦， 这是很宝贵的，我认为我还是适可而止，不要老占人家这个啥。结果他说那不对，他说你这个写的还是挺有特点的，你要接着写。那是1月10几号，然后我就当天晚上就回去，用2天时间就写了一个那个啥，然后就发给他，第三期就登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一鼓励我，就马上就出来了。 那韩静雄老师，您认为您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哈，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当中，梁红英老师的这么多的散文，他的这个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那个跟你推荐这个书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是一本真实的书。梁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一面，那个袒露给我们读者，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珍视的一种素质。这本书嘛，它现在是一本那个对故乡和亲人的回忆，总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一个回忆录性质的书。那么回忆录性质的书呢，那个很多年以前，就我看到杨先义先生写对于这一类文字的看法，他说中国人写这一类文字，最容易陷入2个陷阱，一个叫自怜，一个叫自恋，就自怜和自恋的陷阱。老先生很客气，很谦虚，他说我希望我写这本书，他的那本书也是我出的，叫《陋传载酒忆当年》，非常好的一本书。他说我希望我写这本书没有陷入这2个陷阱。那么我觉得梁老师这本书特别好的地方也在这里，他没有自怜，没有自恋，而且他对自己可以说有一种刀刃向内解剖自己的勇气。就是一般的中国人写不会这么写的，你比如说他写他跟父母的关系，就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他一直希望他摆脱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思维习惯，他的行为方式等等，但是他最后他不无悲哀地发现，造物弄人或者基因是很难突破的。他到自己年岁渐长以后，他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包括他刚才说到在镜中看自己，他看到了另一个父亲，就父亲的基因不可避免地复制到他身上，当然有很多是优点啊，一些优秀的素质，但是也有一些不一定是优点，比如他说随地吐痰这样的事情对自己很不客气的，因为他是中国的大批评家，京城大文人，那么把这些事写到这里面来，他自己不写谁知道。还有比如说他写到母亲那个美丽的多病的母亲，那么实际上他对他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但是他在有一个地方他写到母亲因为生病，因为生活艰难，也不免有的时候是烦躁的，然后脾气也是有点暴躁的，他甚至还写到他母亲去世，他哭不出来，他为此责备自己，但是那是很真实的。一般我们想啊，你的母亲去世你都哭不出来呀， 眼泪都没有掉吗？ 眼泪都没有掉啊，这怎么可能啊？但是您看那个梁老师，他非常执笔无影的把它写了出来，所以我说这是一本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写这个回忆录这一类的文字，随笔文字应该特别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要向他学习，要向他学习。还有呢，一个特点呢，就是我觉得这里他确实是进行了多种文体的探索。就刚才提到，你感觉的那个人称的变换，他有意的要在你、我、他这3种人称之间去变换。 那么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人性是可以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式去打量去考察的。那其实恰恰是这个，因为不同角度有不同的 视角，对， 对吧？你比如说全知全能， 那 是一种那个什么，这个他在用他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说到是我们的主人公，他说我们的主人公。那么其实你会感觉到，仿佛这个人，这个他，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被架在审判台上，被架在某个地方，被另外的我们用眼光来审视他。用你的时候好像是自己跟自己在对话，所以他各种不同的人生变化里面，那么是有不同的这种叙述效果的，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我觉得是他这本书艺术上的一种悠长，在我的心目里面，他的回忆文字真的是才刚刚开始，就是他只是现在写了一小部分，他身上的那个百宝箱他只露了一小角给我们，还有好多的宝贝呢，但是这些宝贝他什么时候亮给我们看，他给我们看多少，这是一个问题。他在他这本书里面已经显示了他的勇气，作为一个作家的勇气勇敢，但是他下面要写的可能需要比这本书还要勇敢还要无畏，我们就对这个会有很大的期待。 那么从责编这个角度，您看到这么多文章，您主要是在这个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您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我们主要的还是说实在的，对编辑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来看那个红英老师的遣词造句啊，具体到编辑过程的话呢，那可能更多的是这样，包括怎么样那个去调整一些个别章节的顺序啊，什么那个，我文字非常成熟，而且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其实这里面引用的东西很多，每一篇开篇都有引用，而且他的引用的范围很广，各种名篇佳句，包括一些很生僻的，也不奇怪，因为梁老师研究中国文学，但是他是学外国文学出生的。那么我是一个比较还算比较认真细致的编辑，说我们现在出版就是有两个东西是那个大毛病，古文是怕差出处，外文怕对原文。那梁老师这个他这么多的引用我没有一处去查的，我相信他这个人。曾经有一个作家交给我一部稿子，谈文化史的，只好把他那个稿子拿来以后，我坐在电脑前面边放着百度，百度呢我并不那么相信，但是百度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提供线索。我的编辑原则是百度可以作为线索，不能作为依据，但是我放到百度就是我时时都要查，就是这个作家他只要涉及到年代，只要涉及到数目字，主要涉及到地理范围的什么，我全部都要去查。一天只能编五页他的稿子，他连我跟他说的话他都会记错。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关于历史小说大仲马曾经说过一句话，历史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大仲马说的特别漂亮的一句话，关于历史小说。结果在某一处地方，我这位可爱的作家朋友用了我的话，巴尔扎克说过。关键他说韩进群说的。 韩进群说的。 那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进群说过，巴尔扎克说。根本是他记错了嘛。所以就是这样。但梁老师的东西我是完全用不着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者。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 我有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做笔记。所以呢有好多本里面抄了好多那个东西，就觉得那个有时候翻翻的，哎呦，觉得这个可以是不是在这里用一下。这个里面抄的东西都是我有的书，都能查着。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除了这个你个人记忆之外，还有一些名人说的一些东西好做你这个东西的支撑。到了后来其实写的多了也就影子越来越少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本书当中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开始您都会有这么两个左右的引用哈，引用过其他人的他这样的话啊，也会标明他的出处。那为什么这个文章之前要放这么一两句这些人的话呢？ 这个呢跟我的那个阅读的那个经历有关，就是我读过好多那个外国的那个书，他有这种习惯哈。几乎你十九世纪的那些作家们写东西 对 都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特别佩服这种 那个什么，就另外就是一些句子我特别喜欢， 嗯， 所以呢就放在那个前面，是一种不自觉的。到后来写小说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我还是欣赏他们的遣词造句和他们那个思想。 历史上的名人他们曾经说过的话啊、您引用他们的话放到这个文章里面， 对， 那他是一定要和这个文章有一些必然的是精神上的联系，还是说 对、 内容上的契合？ 一定是跟这个我要表达的思想，我要表达的情绪、思想和那个要揭示的一些主题是有关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我发现封面是一张很有这个印象派这种风格的一幅画哈。 对， 那这幅画是这个韩老师您来挑选的吗？您作为责任编辑还是说有？ 这还真不是我挑选的。 这个是我一个认识的一个是画家的一个画，但 是 他从来没有展出过。 就这幅画没有展出过。 没展出过，我说你干脆就给我用一下得了。 那为什么您看中了这幅画放到您这个书的封面来用呢？ 就是你猛一看吧，它是城市森林当中出现的日或者是月啊，但是说呢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有两个圆，它又不单纯是这样的。同时呢就是说我觉得它比较契合我那种要向上，然后呢又不是那么就是一目了然就能够说清楚这个画是讲的是什么，有这么一种一个朦朦胧胧的一种感觉吧。它是多义的，含混的，也是比较独特的吧。感谢这位画家的慷慨，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 在书里面也没有显示了这个画家的姓名， 啊、对，没有。 一般的我们会在就是编辑页会标上，但是这位 对他没有标， 他没有， 对他说不用，他说不用，我就给你 一般叫封面供读。 对，应该是他有这种资格的，他说不用。 您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读了这本书让他能够了解到什么呢？ 一个呢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他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是吧，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那个贫穷60年，我62年出生，3年自然灾害没有完全过去呢。 对， 然后呢后来一下发展到1978年是吧，那个时候你看他就这种时代虽然不长，但是呢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剧烈的。就是我为这些时代过往的岁月留下一个记录，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那些非常难以忘记的东西，比方说你那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对生活的这种处理，都说文学是生活的反应，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是你这个写作怎么富有这种个性化是吧，给人独特感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重要的，就是除了看时代看你个人的心内心的变化之外，你还要看到这个文学本身从技术上来讲有哪些突破和哪些这个不同于别人的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我做了一些努力吧。希望那个读者能够看出来。 韩俊群老师，您作为责任编辑哈，您觉得这本书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哪里？ 咱们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其实从内容上来说，刚才那个梁老师已经都讲到了。 对。 那么实际上呢，他让我们比如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好像是重温一遍那个岁月。实际上我比梁老师小3岁，那么小3岁呢有一些东西这个是共同的一些经历，那么大家会聚焦的，比如说他提到书店那时候在一个县城的生活里面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书店一定都是在城中心的那个地带最好的位置，而且那时候我可能跟梁老师这一点上是一样，都是视书如命的。其实没有多少书，但是呢一放学就往书店跑，恨不得就是那书架上的每一本书有什么书你都知道一清二楚，所以我们那代人对书店的记忆那是实在是太清楚了，就是说太深刻了。您看我现在我都记得最早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我爸爸单位读报纸，读到一篇文章，就参考消息上一篇文章。他说那个中国有一部非常优秀的讽刺小说叫《围城》，他的 那时候已经 艺术价值超过了、 嗯、 就是相当于或者超过了《儒林外史》。当时我听了就简直就觉得是胡说八道，因为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参考消息上的。我们那时候很封闭，我觉得那个不，我们没有经历过四几年那个年代，对不对？那么后来解放后，钱先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个沉默的。那我说这外国人简直胡说八道啊，我说谁是钱钟书啊，什么书是《围城》啊，都不知道。但是很快、 哦、 这个书店里 有了这本书， 有了这本书。那是七七年还是七、 嗯、 第一版，就是拨乱反正以后的那个第一版的《围城》， 哦， 我就买到了， 就买到了， 嗯， 买到了以后一看，真的是把我的文学观全部颠覆了，就是没想到那个小说可以这么写，就我看过的所有的小说，我都没有想到小说可以这么写。那么就是在书店里。然后包括在高中的书店，在高中我上学的那个另外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的地方， 嗯， 那书店在最繁华的位置，我买到创刊的那个英语世界 啊，英语世界、 嗯、 英语世界就创刊号、嗯、我现在都记得那创刊号的每一篇文章几乎我都知道，有这么好的杂志，双语 双语哦， 它是双语的， 钱钟书提的刊名， 钱先生提的刊名， 嗯， 第一篇上有哪些人的文章呢？ 嗯， 有李富林先生谈英语学习的， 嗯， 有王佐良先生那个翻译的奥顿的诗， 嗯， 然后哎呀，我觉得这个杂志太好了， 嗯， 我那是高中生，然后就一本一本的买，双语的、 嗯、 那个，我一直这个后来看英语世界的习惯一直保留到我上研究生，一直保留到我上研究生，甚至工作了以后我还看了一段时间。 对，韩老师能考到北大，你想 对 各门课都得好了、 嗯、 我英语特别好、 就 英语就 看英语世界看的， 英语考第一名呢， 那肯定有关 啊、对，那个有关系啊，因为大部分学生不会看的， 对、 嗯、 因为那都课外的东西， 对对， 那个书店，那梁老师那个，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不算同龄人啊，但因为小三岁还差距还不小呢， 基本上同龄了。 然后您知道小三岁啊，我跟您小三岁有很大的区别， 嗯， 我们这一代人就恰好是初中开始就正规化了， 对， 哦， 我们是高中才正规的， 我们是初中开始就所有的学习都正规化了，你知道晚三年吗？ 高中， 对， 晚三年， 因为您初中开始正好 七八年嘛， 七八年改革开放， 对。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呢，是相对受的教育更完备一些，就那么说吧。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一代，我觉得其实那现在80后90后的这一代，他会看到我们曾经的他们的父辈他们走过的岁月是这样的，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有血有肉， 嗯， 就这个是我觉得是内容方面的。然后另一方面，从形式上，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对中国写作这一类文字的人来说，那个他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既不自恋也不自怜， 嗯， 还是勇于自我剖析、自我开刀， 嗯， 在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勇气。那么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其他的那些想破圈的评论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存在放在那了。对他们构成挑战、 嗯、 你们也想来吗？ 红豆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 岁月的颗粒沿着时空的脉络，对生命价值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者用文学的手法，哲学的思考，撕开时间之皮，展现了个体生命历程中情感和思想的体验，在流动的时间背后把握生命的真谛，思考生存的价值。正如朱良志所说，时间意味着无限的一地鸡毛，时间也意味着说不完的占有和缺憾。作者在享受时间回溯过往中诉说不尽的遗憾，寻找自我性灵的永恒安顿。 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波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后期剪辑制作李雷，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